作佛时寿命无量，获中声闻天人无数，寿命亦皆无量，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觉于百千劫，悉共计较，若能知其量数者，不取正觉。 这个是第十五寿命无量缘，这一缘可以讲是四十八缘的重心，是无量义里面的第一义。各位想想，如果这个世界再美好再庄严，寿命短促，这种殊胜庄严对它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有意义。无量的殊胜庄严要有寿命去享受，那才有意义。所以一切无量中寿命第一。古大德讲这一缘是净土第一德，殊胜的功德，这个是第一，寿命无量。法藏讲， 我作佛时寿命无量， 是他的寿命无量，还是大家寿命都无量呢？两个意思都讲得通，两个意思都圆满。佛寿无量，下一句是补充说明，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寿命同佛相同，亦是无量。 国中声闻天人无数， 国中声闻天人无数，这个是说明西方极乐世界里面的声闻天人数不清。我们在前面曾经读过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菩萨。为什么这个地方出现声闻天人呢？好在后面经文里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了详细的解释，截断除这个疑问。经文好长，要用好多时间才讲到，我在这里略略的提一提。 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是十法界。十法界里面有佛、菩萨、声闻、缘觉，有六道凡夫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法界，没有十法界，所以称为一真。 只有一字是真的，十是应化的。极乐世界纯是菩萨法界，而且都是普贤菩萨法界，这个不可思议。我们在花严经上读过，如果菩萨不修普贤行，就不能完成佛道。换句话说，无上正等正觉他不能正得，一定要修普贤行才能正得。 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都修普贤大士之德，我们在本经第二品就看到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纯一普贤菩萨的法界，都是普贤菩萨。 照大乘经典讲，普贤菩萨有五十一个等级，好像我们读书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，有五十一年级，到五十二年级就成佛。所以菩萨只有五十一个阶级，就是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在上面就成佛。好像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一年级的普贤菩萨，是最低位的。虽然是一年级，但是福报之大，几乎同等觉没什么差别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。此地讲声闻天人有两个意思。 第一是往生者未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的身份，好像经上所讲的世间自在王如来，他的声闻弟子听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么殊胜，发愿念阿弥陀佛往生。 这一类的人我们称他为声闻，好像我们念佛去往生，我们在六道里面是人道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称为人，是未到西方世界以前的身份。这里讲明十方世界声闻众往生的，人天众往生的，不计其数。 第二是讲在西方极乐世界断烦恼的品类多少而区分的。 好像我们是大业往生，我在前面讲得很详细，往生的条件是伏烦恼，烦恼没有断。这一句佛号念得得力，亦就是一日到晚心里面只想阿弥陀佛，只念阿弥陀佛，佛号得力，虽然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但不起作用，烦恼伏住了并无断， 因为只要不念佛，妄想又起嚟，可见我哋妄想无断。 喺西方极乐世界，咁样嘅人断正功夫等于他方世界嘅人天，佢嘅烦恼冇断，只系伏住啫。 但系各位要知道，西方世界每一个人最低限度都有能力伏烦恼，所以嗰边冇打交冇嘈交嘅。点解呢？有烦恼冇错，都俾念力功夫伏住咗，不起言行。假如见思烦恼断咗，就等于他方世界嘅阿罗汉。呢个又系一个讲法，两个讲法嘅意义都讲得通。西方世界有声闻有天人系咁嘅一回事，唔系真嘅有声闻有天人。呢个地方有双重意思，一系数量之多，冇办法计算；二系讲受量之长，同阿弥陀佛一样。 我哋晓得西方世界嘅无量寿并唔系真嘅无量，仲系有限量嘅，因为经上讲过，阿弥陀佛发完终了嘅时候，示现入般涅盘，观音菩萨示现成佛。 可见阿弥陀佛寿命系有量嘅无量，但系佢嘅寿量太大太长啦，我哋讲唔出嚟，亦计算唔出嚟，所以就称无量。唔单止一般人算唔出嚟，恐怕最进步嘅电子计算机亦算唔出嚟。点知道呢？下文讲， 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， 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有几多呢？如果按照黄老居士嘅说法，咁仲得了嘅？这个地方讲嘅众生，并不专指人，而系六道众生：天道、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。你知道呢里边有几多众生？假设咁多众生都成咗缘觉，缘觉仲喺阿罗汉之上，佢哋嘅智慧神通，我哋睇起嚟不可思议。人数之多，智慧能力之强， 于百千劫系讲时间之长，时间系以劫嚟论嘅。 一劫到底系几长嘅时间？各位能算得出嚟？经常通常讲，一增一减叫一个劫。乜嘢系增减？ 佛讲人嘅寿命最长嘅时候系八万四千岁，以后每隔100年减一岁，一直减到10岁，再从10岁每100年加一岁，又加到八万四千岁。 咁样一增一减为一小劫，20个小劫系一个中劫，4个中劫系一个大劫。这个地方讲系大劫，百千大劫咁长嘅时间，咁多嘅人智慧能力咁强，共同嚟计算。 若能知其量数者，不取正觉。 西方极乐世界有几多人？佢哋唔知道，算唔出嚟。西方世界人寿之长，佢哋亦都算唔出嚟。你就知道寿命虽然系有量嘅无量，亦可以讲系真嘅无量，算唔出嚟。喺呢一段里边，我哋睇到西方世界真正嘅殊胜庄严，亦明确显示极乐世界极乐嘅根本，亦就喺呢一愿。冇咁长嘅寿命，仲有乜嘢好乐嘅？所以各位同修一定要紧紧嘅记住。有一啲研讨过教理嘅同修，或者会提出疑问：阿弥陀佛已经成佛，而且系究竟圆满佛，又超越一切诸佛，佢点解仲有涅槃？ 佛身常住，众生就有依靠。阿弥陀佛系报身佛，极乐世界系法性土。换句说话讲，决定有生无灭，是真正的无量。为什么说它是有量的呢？有量之说是讲弥陀的应化身。 由此可知，西方极乐世界成立到今日只不过10劫，这个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应化土。虽然是应化土，是佛的应身，就如同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一样。 佛是应身，应身有生有灭，报身有生无灭，法身是理体，不生不灭，真是殊胜了。 释迦牟尼佛的应身住世80年， 世尊八十岁示现入班涅槃，弥陀的应身无量寿，所以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人不是一生完成佛道，成的是究竟圆满佛。这个事实我们要清楚，要明了，自不止怀疑。如果以为阿弥陀佛将来仲入灭，西方净土不究竟，万万不要去，那你就大错特错。所以这部经要多念，要细心去体会，自知道诸佛所赞叹的依正庄严无量不可思议功德，真的一点都不假。 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无量刹中，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，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，不取正觉。 这个是第十七，诸佛称叹愿，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如果没有这一愿，西方极乐世界再好，我们亦不知道。谁个同我们讲呢？诸佛来同我们讲，同我哋讲就系清谈。 我哋从呢一院里边至真正睇清楚，弥陀嘅教区系尽虚空遍法界，唔系一个佛国土，决定唔系一个西方极乐世界，而系尽虚空遍法界。 呢一院显示 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。 换句说话讲，一个世界不留，一尊佛亦不留，冇一个世界。没有一尊佛不称叹阿弥陀佛，不赞叹西方极乐世界。怎样赞叹呢？名是名号功德，国土之善就是讲解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。佛为我们讲解这一部经，就是赞叹阿弥陀佛国土依正庄严，不可思议功德之理。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称叹，为我们宣说，为我们推荐介绍，十方诸佛世界没有一尊佛不对他所教导的众生宣讲这一部经，赞叹阿弥陀佛，劝大家信愿持名，往生不退成佛。 你们各位能不能够体会这个意义呢？如果能够稍微体会一下，你就明了这一部经只是 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。 花严法花十方无量刹中无量诸佛未必宣讲，只有这一部经是一切诸佛共同宣讲的。你应该知道这部经的重要性，没有一尊佛不讲，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念佛往生。我们要怎样才做到礼敬诸佛？十大愿望，第一，礼敬诸佛。诸佛劝导我们的说话，我们不听，怎样是礼敬？念佛人同阿弥陀佛作对头，同诸佛菩萨作冤家，你哋点能往生呢？ 礼敬诸佛，绝对唔系日日趴喺度叩头作揖。佛劝过我哋嘅，我哋记喺心里边，依教奉行，呢、这个就系礼敬。唔单止系释迦牟尼佛劝告我哋，介绍俾我哋，十方一切诸佛异口同声地，都系咁样劝导我哋。为我们宣说， 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名号功德有几个人知道呢？正因为不明了名号的功德，所以念佛的信心不清净，愿力不坚固，念的时候有夹杂，有间断，还有怀疑，念的功夫不得力。前面所讲的安乐、慈心作善、现前的利益，你得不到，不是讲经讲得不灵，是你自己修行的不如法。如果如理如法的修行，经常所讲的效果立刻就应验，我们现前就得到。这一句就是说明十方一切诸佛如来，无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，无一尊佛不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的。 弥陀要想普度一切众生， 决定不能够冇呢一愿。呢一愿就是十方一切诸佛都要为他介绍，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，虚空法界一切诸佛无一尊佛例外。 清明就是念阿弥陀佛，换句话说，无一尊佛不念阿弥陀佛。说我功德国土之善，就是讲经，无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、观无量寿经，这三经都称赞西方世界依正庄严。有了这一愿，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自有得道的因缘，可见这一愿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一愿就是流通的大愿，亦说明弥陀教化的区域是尽虚空遍法界，绝对不只限一个极乐世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都变成弥陀的教区，这个是我们应当要特别注意的。下段经文就是第十八，十念必生愿。自古以来，很多祖师大德都供认这一愿是四十八愿的核心。一切诸佛为什么赞叹阿弥陀佛呢？就在这一愿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，没有说娑婆世界除外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娑婆世界包括在这一句中，这里讲的众生包括我们本人在内。 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自心信拗，所有善根深深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五逆，诽谤正法。 这个是十念必生的大愿。净宗修学的宗旨就定在 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 这个修学宗旨就由这一愿来的。这一愿讲一向专念，第十九愿讲发菩提心，我们将在后面经文读到。 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 这个是正业正因，有很多人好像亦发了菩提心，一日到晚拿着念珠念阿弥陀佛，为什么没有往生呢？是不是这一部经有问题？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，自不止产生误会，自不止耽误自己这一生的修行。这一段经文我们要仔细看，一个字都不能疏忽。 第一，闻我名号，这里的闻不是普通听闻，普通听闻不会起作用，因为这个是大乘经，不单只是大乘，是大乘中的大乘，一乘中的一乘，每一个字的标准决定不是泛泛者。 这里是讲菩萨的闻慧，换句话说，这个字就包括了闻、思、修三位。底下经文都讲出来，闻是缘分，这个缘分绝对不是偶然的。正如世尊在本经开始讲，善男子、善女人能在一生中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、经论，那些真的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不是假的。 善是无量劫来所种的深厚善根，和其他经常所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不一样。这个善根比那些深厚得太多了，因此你只有缘分听到这一部经典，而且听了之后一定欢喜。 自心信拗，自心是真心，是诚心，绝对没有虚妄的心，这一点就不容易。这个地方讲的自心和阿弥陀经常讲的一心完全相同，这个就是能不能够往生的关键所在。我们今天听了弥陀名号，还有二心、三心、无量心，一日到晚胡思乱想，没有达到一心。自心就是一心，从今以后 我哋尽形受，现前呢一生要做到念之在之，心里面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一句一句不可以间断。 间断就产生两个现象，一是打妄想，起心动念，胡思乱想；一是无明，没有妄想就堕到无明。所以众生不是堕在妄想，就是堕在无明，那是几咁可怕呢？ 堕在妄想那一边就是贪嗔，堕在无明这一边就是愚痴，搞贪嗔痴，不念佛号就念贪嗔痴。这些事我们不知道，佛祖提醒我们，我们自己冷静想一想，一点都没错。佛号断了就是贪嗔痴，就是做六道三途业，这句佛号是正业，教我们永脱轮回，往生不退成佛，一生中就可以将这件事办得圆圆满满。所以自心是关键的字眼，傲是爱好，欢喜爱好，人生中第一喜欢的就是这一件事，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取代，只是自心纯傲。我们有没有做到呢？ 一句阿弥陀佛是从这样的心生出来的，念出来的，感觉相应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念佛人不能够不知道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念一世的佛，到最后亦都不能够往生。 实在说，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念佛，虽然念佛不知道这个道理，没有将这四个字捉住，所以只同弥陀结个法缘啫，还在这里搞轮回。这一生又遇到了，这一生的缘好殊胜，能将无量寿经四十八愿讲清楚，这个愿不多，一定要把握住，不能放过，决定在这一生往生。这个同灵严会上大势至菩萨讲的正念相继是一个意思，自心纯熬就是正念相继。 如果不是正念相继，那就不是自心纯熬。你在这个世间还有其他喜欢的事情，还有其他放不低的东西，你就不是自心信咬。所以这句说话非常重要，所有善根深深回向，愿生我国。 前面是讲专念，在我们没有往生之前，离不开社会，离不开人群，离不开一切众生。弥陀世尊和本师释迦牟尼佛两位导师在经典里面的教训，我们一定要依照经训做到。总而言之，这些教训都是 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 这两句都包括尽了，就是你所修的种种善根，修积这些善根只有一个目标，一个愿望，就是求生净土。这样一个目标，一个愿望，就是深深回向，一切善根功德都回向求生西方。前面讲的自心纯熬，专念是正修，善根回向是助修，正助相修。 正修偏重在位，助修偏重在福。有福报的人临命终时心不颠倒，如入禅定，临终无病苦，这个就是福报。有病苦就是福报不具足， 病是果报，能不能够将它扭转，生死轮回都有办法扭转，小小的疾病还转不到吗？当然可以转得啦，怎样转法？努力修善。你看看了凡四训感应篇和阴质文里面所讲的真心为善，好多业障罪报不知不觉中都转了，你就不必受报。 我们希望一生长寿，长寿要健康，长寿不健康就苦了，所以健康非常重要。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，第一幸福是身体健康，绝对不是财富地位，那些是没有用的。身体不健康，再多的人侍候你亦都是苦不堪言， 所以一定要靠自己认真去修学。佛同我们讲，世出世间法总离不开因缘， 念佛说法度生亦是因缘，因缘底下是果报，世出世法既然是因缘果报，你做善因善缘自然得的是好果报，你做恶因恶缘当然得恶报，这个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的，佛亦不能转定业，因缘自己做，果报又自己受了。佛加持我们，保佑我们，用什么保佑呢？就是将这个事实真相同我们讲清楚，讲明白，令我们从今以后起心动念，知道我们要做善因善缘，远离恶因恶缘，果报就自然殊胜。我由今日起再不造罪，以前所做的罪业，业因虽在，业缘断了。 因为没有缘不会结果，所以应当受的恶报亦都不会现前。过去还有一些善根，现在搏命做善缘，善的果报本来这一生不能够成熟，来生来世至成熟的，因为你断恶修善，善缘的力量加强，恶缘就断了，微细的善因亦都提前受报。 这些是佛加持我们的，我们今天要的就是这个。讲实在说话，世间的名闻利养，一切财富，聪明人都不要，要健康长寿，要自己不病，死的时候没病，在佛门好多，往生的时候弃住走的，错住走的，走之前还跟人谈笑风生，讲完之后对大家讲，我要走了，你们念佛送我，念不到十分钟，十五分钟就走了，几自在。要靠什么呢？就是所有善根深深回向，愿生西方，将一切善根都回向求生西方，在世间求一个健康长寿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。下一句就是核心中的核心，乃至十年，十年是最少的，令命终时十年一年都能往生，历史上有例子，不是假的。为除五逆，诽谤正法，观无量寿经里面讲，五逆十恶临终遇到成缘亦能往生，五逆罪不是不能往生，可见这度五逆是陪衬的一句说话，重要的是末后这一句诽谤。 诽谤的人根本不信，那又怎能够往生呢？换句说话讲，如果不诽谤能够信受，五逆罪亦都能够往生。 善道大师讲，这里讲的十年即是十句佛号，不是普通讲的十年佛，即是尽一口气是一年，这里是十句佛号，临终十年是这个人一生中从来没有听过佛号，甚至从来没有学过佛，直到临命终时至遇到善知识，劝他念佛，劝他求生净土，他一听就相信，就接受，就真的发心，自听到佛法一直到往生， 至心信拗，所有善根深深回向， 完全符合经典所讲的标准，他怎样不往生呢？当然往生呢，不过年的时间短啫，当然时间越长越好。讲到念佛，善道大师讲得好清楚，上根的人是尽形寿，一生念佛，好似咁样临终十年的人算是下下根，一生冇缘分遇到佛法，到临命终时至遇到。各位要知道，临命终时遇到最低限度要具足三个条件才能往生。 第一个条件是临终时神志清楚， 如果临终病得人事不省，咁一啲机会都冇，你念一生嘅佛，临终害一场大病，往生都不可靠，呢啲要记住。所以人不能不修福， 修福就在眼前，到临终的时候想修福来不及了。要认真修福，劝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要求临终的时候清楚明白，这个是第一个条件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来了一位善知识劝你念佛，如果在关键时候没有人提醒，往生亦不可能。 所以第二个条件是在关键的时刻遇到真正的善友提醒你念佛。第三个条件是你一听立刻就顺受奉行。 如果不立刻顺受，你快要断气了，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，要快，不能犹豫，丝毫的犹豫都没有，马上就顺受，立刻就念佛发愿求生。好像唐代的张善和往生，是中国历史上人所重知的，他是临终十年往生的，这样往生的人万万人中难得有一两个。 三个条件都具足，缺一不可，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侥幸的事。临终十念到底他的品位怎样呢？是不是就是下下品往生？未必。善导大师跟我们说， 通于三辈，涉于九品，莫不往生。 这句话使我们非常惊讶，真正是不可思议。 我们平常人往生品位高下，是看念佛功夫的浅心，是以正业程度的浅心往生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同五逆之人，他的往生是在临终那一刹那忏悔力量的浅心决定他的品位。如果他是自诚心忏悔，彻底忏悔，他的品位一下就提升到上上品。你不要认为他一生不相信佛，造作罪业，临终念几句佛号往生，讲不定他是上上品往生。 观无量寿经里面，阿蛇世王杀父害母破和合争，和提婆达多合作出佛身血，造作五逆罪。大藏经里面有阿蛇世王经，就是阿蛇世王的传记。他临死的时候忏悔念佛往生，佛话他是上品中生。 因为忏悔的力量强，知道过去真正做错了，一念悔改之心，真的由地狱一下就升到上品中生，真的不可思议。因此我们对于造作罪业的人绝对不能轻视，讲不定他在临命中往生，地位比我们高，我们还不如他。所以一是念佛功夫浅心往生，一是忏罪浅心往生，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。 我们学佛要想符合经上的标准，就要一心专念，要专专礼阿弥陀佛，每日拜佛，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拜佛是好好的运动。 现代人运动量少，我们跟大陆人比不一样，大陆人比我们健康，他们生活水准不如我们，运动量多过我们，他们出门没车要走路，离开都市他们没有自来水要担水，他们的劳动量超过我们，身体比我们健康，比我们长寿，衣食住行种种条件不如我们，为什么他们会健康长寿呢？我们在富有的社会环境里面生活，学佛的人除了拜佛之外亦很少运动。 拜佛实在地说，拜得越多越好，至少一日要拜一百拜，当然能够拜三百拜是最好的。 三百拜需要一个半小时，分三次拜，早晨拜一百拜，中午拜一百拜，晚上拜一百拜，对你的身体健康一定有好处。身专拜阿弥陀佛，口专念阿弥陀佛，心专想阿弥陀佛。我在这里时常提醒同修，一定令我们的心、我们的愿、我们的解、我们的行一一同佛无异。佛的心、愿、解、行，我们怎样知道呢？ 这一部无量寿经所讲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心、阿弥陀佛的愿、阿弥陀佛的见解、阿弥陀佛的行持，全部都在这一部经上。 这一部经好，分量不多，很容易受持，要将它做到。 将佢变成我哋自己日常生活行持，咁至系修行。呢种修行法就系古大德所讲嘅万修万人去。所以经唔系叫你念俾佛听，佛就欢喜，我哋系自己呃自己。佛仲要听呢啲嘢？佛唔要听，系要念俾自己受用，提醒自己依照经典嘅教训去做。咁样修行就系观经所讲嘅是心作佛，呢、这个就系作佛，具体实践佛嘅心行。 喺一切修行法门中系最极玄妙嘅，只喺平常老老实实、绵绵密密，一句佛号接一句佛号，唔好中断，自然就相应啦。 如同古德所讲嘅暗合道妙，就系、是、相应嘅意思，自然相应。道就系是心是佛，妙就系是心作佛。我哋咁样做就系是心作佛，是心作佛自然就系是心是佛。观经上讲嘅呢两句系非常重要嘅经句，我哋做到咗，功夫念得好嘅，念得纯熟嘅，念念离念，功夫成片，就系古人所讲 以凡夫心入诸法实相。 喺其他法门、其他宗派里边，呢个系非常不容易达到嘅境界，唯有念佛法门最容易。 如来所以兴出世，唯说弥陀本愿海。 呢个系善导大师讲嘅。佛虽然喺世间，就系为我哋介绍阿弥陀佛，介绍西方世界依正庄严，因为众生罪业太重，同佢讲念佛作法，佢唔相信。所以只讲佢能够相信嘅法门，只讲出无量无边法门，嗰啲系对不能相信念佛法门嘅众生所讲嘅。 能够相信呢个法门嘅系第一善根，就系、是、经上所讲嘅过去生中行菩萨道，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只能够相信。 四十八愿由第十二愿到第十八愿。是整个大愿里面最重要的部分，我们要特别留意，如果没有十年必生，就不能普度法界一切众生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时常有个念头，找不到答案，经常时常赞叹佛是万德万能。既然万德万能，我就想，如果这个人必堕阿鼻地狱，佛能不能够使他立刻成佛呢？如果佢能令地狱众生立刻成佛，佛即系万德万能，我哋可以相信。如果讲地狱众生咁重嘅罪，唔可能叫佢立刻成佛，要佢慢慢修，修上三大阿僧奇劫，至能够成佛，咁样有乜嘢稀奇呢？我曾经为呢件事请教过好多法师，法师都讲不可能，修行要经三大阿僧奇劫。不可能立刻成佛，所以我对于佛的敬仰打了很大的折扣，认为经常赞叹佛是夸张的，不是真的。后来念无量寿经，念到这一段经文，才恍然大悟，佛的德能是真的。 五逆十恶，临终一念、十念，皆得往生不退成佛，这些不就是立刻成佛吗？ 咁至回想到古人讲嘅说话，一啲都冇夸张，句句都系实在嘅，叫人不能不佩服。佛法确实不同于世间法，正好似《金刚经》上讲嘅： 如来系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语者、不异语者。 祖师大德同佛都做到咗，言语句句真实，我哋不能不佩服。事实确实是如此，众生所以不能立刻成佛，不是佛没有方法，而是众生不肯接受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你要肯接受，真的不难。阿弥陀经和本经所讲的都是约一日到七日，你需要修几耐？少的一日，多的七日就成佛，这些不假，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人民。 我哋今日修咗咁多年，仲未成佛，点解唔成佛呢？因为冇认真嘅去修，修系有修嘅，打开经典睇下，对比一下，唔合标准 毛病就出在这里了。对于这个世间还留恋还不舍得，怎样能够去得了呢？ 我们在《净土圣贤录往生传》里面看到，宋朝的迎阿法师念佛三日往生，证明了经常讲的一日到七日无错。他是一位出家人，不守清规，破戒造作罪业，但是他有一个好处，深信因果报应，想想自己一生所作所为必堕地狱，就生大恐怖，请救同参道友，又没得救，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，他看了痛哭流泪，有好深的感动。往生传看完之后，他发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他将疗房闩住，不睡觉，不吃饭，不喝水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他搏命念了三日三夜，将阿弥陀佛念来了。 阿弥陀佛对他说，你的阳寿还有十年，好好的修行，到临命终时佛来接引你。迎阿法师好难得，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说，我的劣根性好重，经不起诱惑，这十年我六根接触外面六尘，受了诱惑，又不知道会做几多个罪业，恐怕将来往生靠不住，十年寿命我不要了，现在我就跟你走啊。阿弥陀佛听了他的说话，就点下头表示话， 好，那我三日以后来接你好不好？ 迎阿就答应了。 他将疗房门打开，兴高采烈地向全子大众宣布，三日之后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，寺里面的人都认为他发神经，这样一个恶人怎可能三日往生呢？好彩三日的时间不长，大家等着看呢。到第三日，他冲完凉，换了新衫裤，早课的时候要求大众不要照平常的早课，念阿弥陀经，念佛送他往生。他没病，同大众一起课中，经念完了，佛号再念十几声，他就同大家讲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，我现在要跟他走了。 讲完他就走了，没病痛，只是三日，是历史上记载宋朝的事。我们看了听了或者不相信，恐怕是古人编造的。